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苏红月，金陵女子，曾经的新锐影像艺术家，资深媒体人，如今的文字工作者，在各大时尚媒体发表评论数百万字，出版作品《李叔同》《古月之美》等等。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苏红月。从小学画的苏红月在时尚圈摸爬滚打了很多年，才发现那个地方并不是他心中的火焰想要燃烧的地方。多年之后，他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开始认真写作。 我烧出来第一把火就是一个叫《齐江》的小说，那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一个语言，借助历史的材料，因为我们知道历史材料是残片嘛，就好像从土里面挖出来的那个残景，你不知道这原来它一幅是什么样，你只要这一小块那一小块，这小块跟那小块还拼不到一起，可是他们可能是在一片景上的。历史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么多，我自己给它制成一张景。所以我第一个完整的能叙事的一个作品，就是一个大概13-14万字的一个长篇小说。出版的时候名字就不能叫齐江，因为出版社认为好像现在没有人知道齐江是什么。齐国的姜氏，他出自春秋左氏传齐姜趁罪潜伏的故事，改了个名叫盗国，盗窃国家，就出版了。就是这样一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小说是09年的时候写的，然后中间经历过一次出版商愿意出版，然后要去包装，包装的结果把我给吓坏了，然后就去解约，就不出，就压着，一直等到真正出来的时候是2013年、2014年的样子。 这是你写的第一部小说？ 对。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题材？历史题材。 从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就开始决定了，我以后就写古代的东西。 为什么？你一个时尚杂志的编辑和写手， 对， 面对的是最时尚前沿、最绚烂的、最让人眼花缭乱的那一部分， 对， 然后你回过去写小说，是古代，是一些在历史遗留的片段上面重新解构的东西。 是因为我非常 迷恋，这个反差很大呀。 我非常迷恋先秦文化。 为什么呢？ 我天生有种嗅觉。 喜欢他什么？ 当时有一个评论说整个这本书充满了青铜器的感觉。我非常喜欢那个还能看到一些非常真的人性的时代，因为我可能我对人性这东西很感兴趣，人的本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很天真，包括打一场仗都很天真，但是又觉得完全是发乎于一个自然的一个，因为我是自然主义者，我非常尊重一个人本来的天性，不管这个天性是好还是不好，或者我们所谓的善或者恶，其实并没有善和恶。比如说我画画的时候，那个素描老师叫李直，他是1928年生人，教我们的时候都已经很老了，当时画素描的时候，就他讲了一句话，你看到那个最黑的那个点啊，阴暗面嘛，你看到那个最暗的那个，就石膏像那个最暗的那个地方啊，所有最暗的地方都是有层次的啊，没有绝对的最暗。这个地方如果你这样画的话，我给你一块毛笔，你平涂好了， 你何必要去打线条呢？为什么要铺线条？铺线条就是让你去找到在最暗的地方，它还会有反光的，有的时候。所以我就知道了，没有最暗的地方，你到了最暗的地方还是有可能你会看到光。所以从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去说我受到哪一件事情影响。因为首先我真的比较敏感，我对我遭遇的每一个人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我其实我都非常珍惜，因为我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 所以这也是你去学哲学的原因吗？喜欢研究人性。 对，2004年就在北大哲学系读了一个研究生班。 嗯， 然后 就是想去探寻一些东西， 我 就还是内心的一些东西觉得没有办法满足。 方向当时是美学的方向， 嗯， 然后是中国哲学的方向， 嗯， 所以西方哲学的课也有，但是它是基础的，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哲学里面关于美学的东西， 嗯， 我写过黄公望的《秋山图》和芥山龙之介和云南田的关系，嗯，这是一张可能不太存在的画，那么我写过八大山人他为什么画鹿，为什么那样去画鹿，我写过倪云林他为什么这样去画竹子，包括北宋人怎么养波哥，都是一些没有不太有人注意到的点。 你就喜欢去人家不注意的这种犄角旮旯里头挖， 我就喜欢去拿这些东西砸腕。当然我在写时装稿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个夹克的研究，我们今天穿的夹克不包括以前曾经出现过可能又被淘汰了的，那我加上那个的话就更多了，能数出名字来的我当时写了38种。 就是说其实在很多人看来，看个热闹的东西你可以静下心来，一是一二是二的把它研究得很透， 对，然后当然有38种，让每一种的来源， 所以你是很容易沉浸到一个什么东西里头，然后要直到把它整清楚了才能出来的这种状态。 整清楚了我不出来，我继续在另外一个地方刨坑。因为我不知 道，你很喜欢这个沉浸在某一项研究过程当中的那个过程。 是的， 很享受。 可能写完了这本书跟我就没有什么大关系了，因为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命运，这些东西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所以你在意的就是这个过程。 我在意的，比如说我现在最在意的是什么，我现在最在意的是我现在手上写的这个东西。 嗯，你之前写过的也就那样了，当下正在写的这一部分是你最在意的东西。 对，当下一定是最在意的，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写完。现在这本书是连续带把，一共100篇文章整，那么我已经写了95篇了，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次长征，太长太长了。我有的时候我的好朋友都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写完，你都快被耗死了。我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我有点又不想让他赶快写完， 嗯， 因为我已经迷恋到这种在陪伴他的过程，包括像写李叔同的时候也是，我在写到他的时候有一个，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是有明明的暗合的，非常大的暗合，老天爷我相信他自有玄机。很有意思的是，我写他到处挂单的时候，那么也是我自己在各个酒店里头，又是活动又是大片又是看秀到处辗转，其实李叔同有一部分是我在各种酒店里面写成的。 对，那会儿你是时尚圈的人。 对对，然后可能我白天要拍大片，可能我们在一个地方，可能在山上，然后明天我们要转场，然后到另外一个镇上去，那也许有这么一部分的东西可能就在从山上到镇上的这个路上去构思的，或者是怎么，到最后的时候，反正每一个他的每一个阶段跟我的那个时候一个状态也是契合的，这就非常有意思。然后到了这个书快写完的时候呢，我就正好上海书展，我带着道国去参加上海书展有一个签售活动，路过了上海佛教居士林，我到了佛教居士林，因为我们当时订的那个酒店就在他旁边， 嗯， 其实那个编辑也并不知道，我也并不太清楚。我一看呀，这就是佛教居士林，就想起了原来丰子恺， 嗯， 还有叶圣陶，他们在那儿曾经就是聚过，然后这么一段往事，我忽然就觉得好像这三个人从那个门里面就飘出来了那种感觉。是的，我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冥冥中有太多的暗合，包括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我去厦门出差。其实我们跑厦门的机会不太多，可能7、8年跑一回，就正好在我写完的时候来了去厦门的差。去了之后我赶紧把活动参加完，第二天厦门到泉州的高铁半个小时就到，我就去了泉州。我去了他 最后圆寂，他在一个养老院，是温岭养老院圆寂的、嗯、现在是泉州第三人民医院。他那门口那条路叫模范巷，我小的时候我出生的那条路叫模范马路。那个地方有两个寺跟他很重要，一个是承天寺，一个是开元寺，他在那里讲过律学。那么在开元寺的时候就发现他旁边有一个小服装店，我印象非常深，就他叫 Miss 蓝，蓝是我的小的时候乳名，就是上面是山下面是风。 嗯， 我问我爸爸我为什么叫蓝蓝，我爸爸说因为我喜欢画山上的云雾，蓝雾霭留蓝。 嗯， 所以雾霭留蓝这个东西是我对中国美学的第一个印象，叫 Miss 蓝这么一个店。然后我问了一下，我说哎，你们这个店为什么会在这个寺院的旁边啊，这个服装店。他说我们的租金是交给寺院的，这个地方是寺院的一部分。我还去了清源山，清源山它的那个舍利是分在两个地方安放的，一个是虎跑大慈禅寺，今天的虎跑公园。 嗯， 还有一个就在清源山上，因为它是在泉州圆寂的嘛。到了那个山上门口有条路叫北山路，我们知道西湖的孤山那有一个北山路，西泠音社就在那儿。嗯，李叔同以前是西泠音社的成员。那么他面前有一个湖叫西湖，在泉州啊，他的名气没有我们杭州的西湖那么大，但是这条湖他就叫西湖。所以弘一大师的那个舍利塔是面向北山路，面向西湖的，泉州的西湖。我就一路沿着这个山路，快到他的舍利塔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亭子，那个亭子就在柱子上有一对爆珠帘、这对爆珠帘我到现在都能记得，叫昔日王谢堂前燕，来住泉南郭外朝。我说这王谢堂前燕不是我们那里的吗？就是江左风流吗？ 对， 来住泉南泉州南方郭外朝，没有原因，没有人给我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一副对联会在这个亭子那儿。走两步弘一大师塔就到了，那塔坊上有四个字，无相可得。这本书翻到最后，它有一个藏书票，藏书票上就印了弘一大师的那个记子，叫 文字之相本不可得，以分别心 云何 测度，若风化空无有能所，如是了之思为智者。 对，所以他的那个舍利塔塔坊上有四个字叫无相可得，我们就说是住相非相嘛。那么你找了半天，你寻找了半天，有的时候我在写他的时候，我叩问我的心灵，我也在去问他，每一个阶段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一个人一个名字，您做好一生做好一个名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他有过那么多的名字，那么多的别号，他完成了别人的很多倍的人生。弘一大师后来他的学生好像刘志平一个音乐家帮他数过他到底用过多少个别号，不下200个。每一个别号在他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意义，因为他还有一个二一老人的别号，在他晚年的时候，为什么叫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见老，一钱不值，一事无成一钱不值。他是一事无成吗？他绝对不是。他是一钱不值吗？他也绝对不是。但他是一个到了他人晚年的时候一切都看淡看破，一条老命啊算什么呢，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不是说不珍惜自己，一个人的人生完成的过程不在于长短，而是在于他的每一步他怎么样去完成了这些步骤。 苏红月，金陵女子，曾经的新锐影像艺术家，资深媒体人，如今的文字工作者，在各大时尚媒体发表评论数百万字，出版作品《李叔同》《古月之美》等等。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苏红月。李叔同是20世纪中国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前半生他才华横溢，学贯东西，堪称中国现代音乐、戏剧、美术之先驱，后半生他勇猛精进，慈悲度世，成为佛门南山律宗第11代祖师，被誉为人天师范。一人一名一辈子能做好便是不易， 而李叔同用了63年的时间，完成了常人许多倍的人生。在李叔同辞世70周年的时候，苏红月写了他的传记。在他看来，这冥冥之中如有注定的探寻，改变了他。 我以前是在做一个，可能是自由发展，就好像一个细菌，它会长出很奇怪的触角，很奇怪的东西，五颜六色的。到了后来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做减法，就这个也减掉，那个也减掉。那么这几年主要还是在写东西，然后后来就有一个机缘巧合，就是李叔同的这本书的美术设计是我上一本书《古约之美》的美术设计师，非常投缘嘛，然后他也比较能够懂，所以我就把他拉到了这个李叔同，我说你帮我设计这个吧。然后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哎，你以前拍过很多水。我说对呀，你发给我。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个呈现，就是他是用我拍的一个水图去包裹弘一大师的这么一个肖像。这个水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在拍水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写他的传记。我所有的水都是在西湖边上拍的，他是在西湖边的大慈禅寺出的家，然后在那里教了6年书。这不是冥冥之中的一些机缘巧合吗？ 所以有些事儿也不需要设计。 对，设计是没有用的， 就做吧。 所以整个像你比如说像我原来写道国的时候，他们有的人会说这人的关系怎么会这样子，但有的时候我可以讲人性这东西你不能去论理，没有道理可讲，没有理可以论。 你为什么写李叔同？ 最早的时候还是书商约的，然后有一个书商给我打电话，那次非常非常巧，我是去福建要去玩，可是在去玩之前我本来是做了一个计划，我要去虎跑，我要去西湖。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要去虎跑，就要去西湖，跟红衣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因为我想去。然后呢，他们就这边又跟我讲，就说哎呀，你先跟我们去一趟福建吧，玩一趟，然后我们回上海了，你就在厦门坐飞机，我们飞上海，你去杭州。我说好。我接到了一个书商电话，在厦门机场准备往杭州飞啊，我说你什么事情？ 然后他给你约稿。 他就问我，他很好玩的，他说你了不了解李叔同？然后我说我对他还算知道吧。他说你能不能写20篇散文，优美的谈一谈对他的印象，我们要出一个民国才子佳人系列。我说啊，什么才子佳人？我其实那个时候很想挂电话，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闪了一个念头，就是我可以写，我说我可以写一个传记式的小说，给写一个长篇，但是肯定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东西，如果是那样东西我不干。然后我就写了，写了以后稿子交给他，然后再也没下文了。过了有很长时间给我寄来一本书，然后我肯定不能接受那个书的呈现的，就是你之前没有给我看我所有的设计，然后我打开以后发现很多地方被改掉了，我就去琢磨为什么他们要改这些地方啊？他们可能觉得哈，这个地方可能读者会看不懂啊，一定要去加个引号，但一加全部都错掉了。我就跟他们去声讨，我就说你知道吗，你们改的时候犯了很严重的甚至是佛教术语的学术错误，有读者读到了板子会打在我身上的。这本书印出来以后上市一个月就解约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对写小说，首先道国出现了一次那个解约，然后李叔同我倾注这么多心血又出现了一次解约，所以我对写小说在出版这件事情就已经有点心灰意冷了。我心想如果我遇到的书商都是这个样子，但在这个中间我还是写小说了，我写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中篇小说，但是因为我太喜欢了，我不想把它拿出来发表，因为我总觉得写作是一个私人的东西，它绝对不是。 所以这版看到的这版是他们改过的， 然后看到的这一版是另外一个出版社说我们要出，我们好好的帮你出。我说好，那给我一点时间。我自己躲到了那个景洪，在那躲了有快俩月，什么都不管了。我改了100多个地方，既然有机会再出版，我就要好好的捋。其实我已经在2年前就不怎么写时装的东西了， 嗯， 我也不怎么拍片了， 嗯， 我也不拍，几乎我已经不拍片了。而且去年我们家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清明节放3天假嘛。但第3天的时候我们家被盗了，他把我所有的相机我的镜头全部一扫而空，然后我心想这可能就是天意， 嗯， 就告诉我就你不要再拍东西了。 所以你现在就踏踏实实的写作。 对，所以我从那之后我没有再买过相机。 你觉得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你想要的状态吗？就是每天以写作为主， 然后喝喝茶，种种花，养养盆景啊，弹弹琴，一些很风雅的日常。 这是你想要的吗？或者说你对你现在的这个生活的这种状态还满意吗？ 我非常满意，而且我没有任何遗憾。我们小的时候学历史的时候，好像历史老师说过一句话，叫做历史不是由某一个人决定的，历史是由历史合力造成的。其实我们人的成长也是一样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单线的东西造就一个人的好或者不好。人是个复杂的东西，尤其是把人扔到社会的这个网上，那就更复杂了。还有季山龙之介讲过一句话，就是抛去我过去的任何一个段落，我都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我。所以我对今天我非常庆幸，第一还活着，然后第二是还有欲望去写作。其实人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的本领不要太多，真正一个人能有一个能让你的心灵安身立命的这么一个，都不一定要是本领，你就有这么一个地方，这就是天赐的福气了。 好了，听众朋友，李叔同传作者苏红月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也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老爷子朱旭》，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8月31号起，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敬请收听。抢救性专访，大型报。